行了。奶奶来，奶奶抱大孙子，奶奶来喽。 什么？我们大院的人跟老奶奶都对您那么好。

免点儿，免点就免 点。 只要以后啊，常想着我们点就行了。 哎，您放心，富太太，只要我在商店，您买什么都方便。哎， 这倒是句实话。 这是两块，哎，我找您两毛。 哎，得嘞，谢谢您嘞。 回去，回去。哎。 老潘呐、啊， 哎，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哎，您说，您说。 哎呀，这原来呀、啊，我跟你念叨过， 是， 想把小郑啊嫁给我满堂。 好啊，好啊。 哎呦，可现在小郑在商店里呀、啊，那可是大红人儿啊、 嗯，大红人， 他是大红人 啊。我那儿子恐怕得打光棍喽，不行喽，指不上喽。 傅太太、 嗯， 我早就劝过您，死了这条心。 哎呦，他不行了。 可您不听我的劝。 那你说。 哎，这话又说回来了， 回来了， 干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你说， 没有鸡蛋做不了槽子糕了。 这 那不就是满堂找对象的事儿吗？ 对呀， 这事儿您找我呀， 找你， 我在这个方面那是有丰富的经验。 哦，你有经验。老潘呐、啊， 哎， 我看前院刘宝忠的闺女刘春秀那个小孩啊，长得挺漂亮的， 漂亮， 人也聪明， 是聪明， 他就是没人从中搭这个盒的，这事儿不好办，不是？ 傅太太， 哎， 您算找对了人了， 找对人了， 不是刘宝忠啊， 刘宝忠， 我们哥俩那就行、 嗯， 就差长一个脑袋了。 是啊， 您不想让春秀当您儿媳妇？ 想啊， 这事儿您交给我， 交给你了， 我准给您办到了。 嗯、 我要是有一点含糊，那就算我栽了。 老范 啊， 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办成了，往后啊，我可白不了你。 往后， 嗯， 哎呀，这个玉泉山的水倒甜呢，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您看那烤鸭店的鸭子够多肥呀， 嗯， 干瞧着我吃不上啊。 老潘呐、 啊， 听你这话茬儿，这是想吃烤鸭？ 可不是吗？ 哎呀，想吃烤鸭子就说话了。你提那玉泉山的水干什么呀？ 是 你就说想吃烤鸭子不就得了吗？想吃烤鸭子， 烤鸭子， 陈记得的。 您请客， 走，我请客。 我饶你一顿。 什么呀？我就想吃烤鸭子。 春秀，你看，你也能发光了，你也能发热了。

少有也不多，说什么大财大用小财小用，叫我当售货员就是不适合。 哎呀，你想不通没关系啊，回家好好想想去，多的想通了多的来找我。 不，您这怎么说话呢您？ 小青， 你看我说他谈工作，你说有他这样的吗？不，你说他怎么说话呢？ 走， 嗯。 爸爸， 嗯， 他到底有什么思想问题啊？ 什么思想问题啊？还不是瞧不起商业工作，总觉得干售货员低人一等。可他连高中都没上过，你说他还…… 爸爸，考高中上大学就是为了高人一等啊！ 哦，春秀啊，话不能这么说啊！考上高中，考上大学，那总能找点体面的工作吧？ 商业工作不体面吗？ 我说你这孩子今儿怎么了啊？跟爸爸开辩论会呢。 爸爸，我想跟您说一件事。 哎、春秀啊，今儿爸爸累了，爸得歇着喽。 爸爸，您说句痛快话吧，干商业工作到底有没有出息啊？ 那有出息。 有前途吗？ 有前途。 体面。 哎呀，体面。 太好了。我找到一个有出息、有前途又有体面的工作，爸爸，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春秀啊，你这个坏丫头又蒙爸爸是不是？ 爸爸，我说的是真的，我响应党的号召，我不考高中了，这是分配我的工作。 春秀啊，爸爸累了，快歇着啊，去吧。 经分配，刘春秀同志去你店参加工作，请接洽。 累了，快去吧。 爸爸，你不相信呢？你看，这还有图章呢。您看，商业局。 你这是胡闹，我不同意。 干商业工作，有出息、有前途、又有体面，这是您亲口说的，您干嘛反对我呀？ 那不算，我不允许。 您不答应我呀？我找王叔叔去。 回来，谁也没有用，你得听我的。 我不听，我听王叔叔的。 你这死丫头，往哪儿跑？哪儿跑，你个没出息的死丫头，你没出息，你 这怎么 样，你没出息。 我说你干嘛呀， 你瞧瞧， 我告诉你，行了行了，明天呢我就去上班。 这怎么， 你上哪儿上班？ 干嘛你这是， 你上哪儿上班？ 哎呦， 我打死你的死丫。哎呀，行了行了，你个没出息，没出息， 你 哎呀，你别拦我，讨厌。 我爹说干商业就没有前途。 他说的。 天上心让他撕得粉粉碎，我只好一片一片将他服。我要求答应我为人民去服务，我要求您去把我爹说服。 他不敢过去说 太好了， 听着你王叔叔的高兴了吧。 王叔叔您真好、 啊、哎，你爸呢？我找他有点事。 让那小丫头骗子气跑了。 哦，那准是回店里，我找他去。 哎，那王叔叔、啊、这家吃包饺子了，吃完饭再走吧。 包饺子 啊，快走吧。 这个小丫头改天再说吧。 你慢走啊。 哎， 走， 听众朋友，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向阳商店》，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刘桂馨演唱的《玉皇后》。 娘啊，

thank you.